阳西阳千年断火王玻尿酸799元，剁手开抢。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全身的爱都活过，我始终没说不想加你负荷，最后等你的人是我。在终点等你的人会是我，请往前走，不必回头，在终点等你的人会是我。 22:05:48，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6月1号星期五晚上第一时段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 哎，这个日子应该是让很多朋友都会开心起来的日子啊！我是今天的男左陈默。 是，从早晨到现在哈，估计大家的朋友圈呢，基本上是儿童节晒照片大赛啊，各种自己的童年照片呢，或者是自己玩的照片呢，真的是一天哈都洋溢着非常开心的调子。那今天晚上呢，我相信小朋友们肯定早已经入睡了哈，还是大朋友在收听这档节目的人比较多。 哎， 也谢谢你们此时此刻把收音机的调频指针对准了 FM97.4 兆赫。其实今天晚上呢，我们就是一个很开放式的六月第一天嘛，因为送走了一个月份，这意味着我们其实满满的31天哈，也很劳累了。 对，还好六月份真的只有30天。 对，你发现 是个小月， 哎，这差一天就好像差很多一样。 当然，因为你这一天基本上都是工作日。 对，而且你会觉得，如果这个五月的话是从一个假期开始，然后接下来的日子觉得好长好长，也不知道为什么哈。 而六一呢，虽然六月一号这一天是要工作的，但是六一的这一天大家都有很多心情很轻松的方式。 嗯， 比如说大家会在各种的朋友圈微博当中 po 自己童年的照片啊，然后 跟 朋友对交换照片看等等，有孩子的朋友可能就在晒娃，所以呢这一天可能大家过的心情都还是蛮愉悦的吧。 对呀，所以今天晚上呢，我们就把这种愉悦继续下去。 嗯， 毕竟明天后天都是放假的日子嘛。 是的， 我们在直播间的照片呢，刚才已经照了啊，但是呢，需要进行一下艺术创作。各位等一下，然后我们的红人今天晚上也到了1574红。我的第一首歌叫做《一起老去》，不得不承认，这是个跟我们真的毫无关联的节日。 一辈子能有多少？ 一起老去啊、这种感觉呢，就是老伙伴们在一起哈。包括今天你在朋友圈里所看到的每个人 po 的照片呐、然后写的那些话语啊，其实都觉得好像似曾相识。 对，因为每个人的心境是一样的，每个人都经历过童年，然后每个人也都在经历长大的过程，然后每个人可能对自己再也回不去的童年都会有或多或少的一些眷恋。所以呢，当大家晒出这个照片的时候，虽然我们每个人的这种微观心境或者微观经历会各不相同啊，但是这种大趋势、大结构和人生的这种起起合合可能都是一致的。 我跟你讲，陈默，我看到你晒的小时候照片，你就属于算是没长脸。因为人家说小时候特别好看的人容易慢慢的长脸了。 OK， 就我今天在朋友圈里 po 了一张我们全家的人照片，他们说以前是我应该是我们家颜值垫底，然后我哥哥应该是颜值担当啊，包括我爸妈都是很漂亮的，说你是长开了。 说实话，你跟你妈妈长得确实眉眼很像， 那遗传基因， 对，基因真的好强大。 对，就是我今天之所以 po 照片，是因为我妈妈妈爸爸的结婚纪念日刚好是6月1号。 对，我也看到了，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就是蛮凑巧但又蛮幸福的日子。 对，而且你知道吗，今天不仅是儿童节，可能很多人也遗忘了，或者说我觉得因为是有儿童节这个大节的在之前的一个心理上的一个预存，今天还是国际父母节啊。就是2012年的时候，联合国宣布每年6月1号为全球父母节，感谢天下父母对子女的无私奉献。 哦， 但是真的，大部分时候我们都觉得是6/1嘛。 对，这个节日知名度更大一些。 对对对，所以今天晚上呢，在直播间的照片当中哈，反正我是特意穿了一件卡通的，我特别喜欢的米奇。 哦、，OK。 他还是一身黑啊，就是没有任何的变化哈。 不变应万变。 对，但是我发现你小时候那张照片有一个问题啊。嗯， 什么问题？ 就为什么你不是免冠照片？ 因为这个不是一个正式的照片啊。 哦，不是在那个照证件照的时候。 对，这不是证件照。你看我还戴着帽子，然后 哎，你知道你这张照片长得很像谁吗？ 谁啊？ 咱们认识的一个朋友 啊， 就是去年给我们7月16号拍 MV 的那个朋友。很像，我跟你讲。 怎么会？ 乍一看我以为，哎，你怎么把他的照片带来了？ 天哪，你这是对他很大的夸奖。 他本来也很好看呢。 Okay. 你不觉得吗？我觉得摄影师如果他自己的这个对美的认知不是很强烈，对自己的造型没有很好的这个规划的话，他也不见得会拍。 他主要是靠后天好吗？ 整容吗？ 不是啊，就是后天对审美的这种着重加强啊，等等 等等。也不尽然，其实你们的某些气质，你小时候的气质跟他还是挺相像的哈。好吧，大家也是在六月第一天，估计有很多自己想说的、感触的，都可以到新浪韩立微博上和我们互动。 是， 然后我们的红人到了1574红，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继续来争红。 始终已经有太多让步，黑白的动物别走对路，不会跳舞就不要跳舞，要扮演幸福就闭着眼夜空奇迹的表述，黑白的动物不要认输，你不孤独朋友漫步疯狂孤单。Let's go party party all night, whoa, oh, and many many good times, whoa, oh, 不愿被当宠物，宁愿变成怪物， whoa, whoa, whoa, whoa,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的毒，无论你是猫对老虎，麻雀蝙蝠，都有骄傲，都有大步。 Let's go party party all night, whoa. 当日子浑圆饱满，我就一筹莫展，我闪烁其词，丢三忘四，我感觉自己完全的不可靠，我是我猜我会慢慢疯掉，最好不要那些伤，我决定要走，一无所有，只能留给你雨水印痕。我这么孤单，难以预料，我想我是我会慢慢疯掉。必须了解我无法继续下去，到未来那许诺之地，在那里我是那么那么爱你，我们言不及，我听你用文就像法国电影，我从来不喜欢那些现成的人生，因为除了要下一枚铜币慢慢跳舞，即使在最值得一提的下午，对于告别我还是显得粗鲁，我在琴弦上把每个音都弹得爆。 想我是我会慢慢疯掉，慢慢疯掉。 来自陈绮贞的《雨水一盒》， 哎，然后再上一首是来自五月天的《Party Animal》。 对，我觉得这是这些就是很有情怀，然后很有自己态度的歌者，其实他们也很纯真，内心里也相祝这个孩子把雨水都能当成礼物送给别人。对，在这个六一儿童节的夜晚啊，我相信都是大朋友在收音机旁守候着来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晚上的红人呢，我想就让这位王宇 Maggie 来担当吧，因为他说很想当红人。 OK。 这一周呢，我们的这个票房都很一般哈， 票房 所以也不用今天晚上你再和叶大叔比了哈，没有什么这个很激烈的感觉。我觉得就是一个月的第一天，而且同时这个月呢也是2018年上半年的最后一个月了。 嗯，所以其实 很快， 太快了，时间过的。你看，我们好像2018年刚刚才开始，结果这一半就快过完了， 而且再过6天就要高考了。 对，我真的有一种刚刚适应了说今年是2018年这样的一个感觉。 哎，我也是嘞。 是不是 再过13天就是世界杯了？再过23天就是中考了。这个六月真的是有很多重要的日子哈。 嗯， 希望大家都能够全力以赴，然后呢最重要的是也应该放轻松哈，因为心态这件事情非常重要。 是， 它一旦发生一些微妙的改变呢，就会让你本来一切都很 OK 的事情突然之间阴沟翻船。 对、 啊、 所以呢就是我觉得让自己放松心态，放松心情，用最正常和自然的自己去面对。 嗯， 那么即便在这件事情上可能你到最后没有成功，你也不会为自己的发挥失常而感到懊悔，因为至少你做到了自己啊。 对啊，此时此刻正在听广播的朋友，下面我们来听一首陈默带来的歌曲。每当陈默到来的时候，他其实也不太顾及什么儿童节啊或者什么周末呀、啊、 而且这首歌其实不光不顾及到儿童节不顾及到周末，更没顾及到这个季节。 对，就是一听就是寒风萧萧的哈， 是一个人的冬天。 天哪，所以音乐其实有它的温度，有它的画面，有它的季节。 嗯， 就如果你听得多了，你大概其实都能知道创作者他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寒冷的夜里。 对，来自陈楚生， 我们第20段 一会儿见喽。 我在这里和这座城市一起等待这个冬天的第一场雪，你在哪里？我深爱的女人，一直盼望分手之后第一次相聚。这个冬天没有给我惊喜，没有你在身边的空气，那飘落的白色，那孤单的叫声，那理所当然的失落。这个冬天没有给我惊喜，没有给我曾想象的画面，也许久违的雪，也许从未来过，也许故事从未发生过。爱等待推开阴霾的晴朗，情埋在冰封的雪白，我依然在等待你说的未来。既然相爱，为何分开？剩孤单一个我。

电视剧《青年霍元甲之冲出江湖》去年成为了一匹收视黑马，是央视七年来的电视剧收视之冠。原班人马打造的《青年霍元甲之威震金门》日前在北京开机，重点讲述了霍元甲进入天津城后开始接触进步思想，继续惩恶扬善，消灭海匪，成为金门爱国意识的一面旗帜。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明天播出的部分节目：零点光阴的故事，一点重播月影流声，两点重播节奏驾到，四点重播中国歌曲排行榜，五点特别创意，六点歌飞扬，七点月影流声，八点音乐加速度。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22:34，25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6月1号晚上第20段的 NZNY， 我是女右韩丽。 嗯，晚上好，我是男左陈默。 嗯，今天晚上的红人1574红，王宇 Maggie， 我们也欢迎一下你的光临。 嗯哼。 今天晚上呢是6月第一个晚上哈，我们就开放式的，既有对五月的一个总结啊，又有对于6月的一个展望。 哎，是的， 对， 很多朋友还是在给我们发这个儿童节的这个信号和信息哈，在微博上，所以其实也说明6月第一天的这个儿童节的这个符号，对很多朋友来说确实是有特殊意义的。 对，嘴嘴的 secret 他说我今天吃了儿童套餐，好多人都是去吃儿童套餐，而且你会发现大家发那个朋友圈也好，或者是留微博也好，都会有很幽默的一面哈。有的会说，哎呀，可能是今天过节特别兴奋，然后有的会说，哎呀，今天太忙了都没有时间过节，等等等等啊。现在人都非常的会开玩笑， 是的。 而且今天你会发现，就是一个人他无论多么成熟哈，不管身份证上写的年龄有多大，他总是会有孩子气的一面。 嗯，因为每个人的心中其实可能都住着一个年幼时的自己。 嗯，而且这一面只有在最亲近最信任的人面前才能展现出来。 对，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卸下了所有的防备，卸下了盔甲，让我们用特别真实的自己的那一面去面对别人了。 对，我说时间让我们变成大人，但是爱情会让我们变成小孩。 嗯， 又需要依赖，又喜欢这个抱抱亲亲举高高，对吧？ 那就听一首老歌吧。 绝望是你总非爱他不可，想笑无悔与他一同度过，哪里会有人再肯这样傻，浪漫是你的一句对得起，闹剧是我跟他变作知己，拥紧我的始终不能是你，却要我与你一起。心人行，长面愉快的心人行，能让暗我等于怜悯，你信我有多开心。心人行，谁人愿望 亲，我信你也会不忍。仍然没朋友，不想再依靠你，难道没朋友欣赏我的韵味？就如旧爱，有天总忘记，当初竟以为爱到死。 忘却的声音来自徐美静， 这首歌叫做《一场朋友》，其实它还有非常好听的一个国语版。 虽然在后来，我们就在很少听到他的作品了哈。但我一直都觉得在低音领域当中哈，能够演唱的这么情感丰沛，然后有自己的这种哀而不伤感觉的歌手，后来真的是阿桑曾经出现过，然后再也就很难遇到了。 哎，被你说中了，我其实今天特别想带一首阿桑的歌，但是突然发现我的那个音乐平台不能下他的歌了。 你在六月一号的这个日子里要放一首让大家心里很难过吗？一个逝者一想到他就会觉得人生好像真的永远不要结果和意外哪个先到来。 我觉得他离开给我们带来的那种痛可能都已经慢慢过去了，但是他留下的这些这么动听的作品其实真的应该让我们不断的去重温的。 最爱的故事我想了很久，我 开。 哎呀，怎么今天晚上 CD 加戏了呢？ 这个一定要说明，这是韩立的 CD， 难得出一次问题。 对，然后 哦，这张 CD 确实值得出问题了。 对，它好像有点那个小故障， 陈旧了。 没关系，其实生命中所有的这个突如其来，都证明它是一个 live， 对、 哦，一个现场，一个可以让你知道。无论你做多好的准备，它其实都有一些突发。 其实人生就是这样啊，人生没有完美，人生就是一场现场直播。所以当你的人生当中遇到这样的一些卡碟等等的意外的时候呢，千万不要惊慌，因为这其实是人生的必然，因为你的人生也是一场直播的生命。所以呢，我觉得就用这首歌吧，叫做记得是最好的遗忘，让我们慢慢都忘掉那些生命当中的波折和意外，去享受人生当中的阳光和彩虹。 记得是最好的遗忘，天哪，这个好像很难拿捏。 味道幽默的贪图，假装睡过无痕的忙碌，别再欺骗自己了，他是不会就此消失的。回忆就像排不了的毒，在你脆弱时嚣张跋扈，以为全都干净了，其实并不从不。习惯恐惧的玩笑，都是失去了心里的对焦，身边应该还有什么更重要，不需要再用嘴为寂寞买单，原谅才是一份天大的福报，是最好的遗忘，记得是最好的遗忘。思念才是煎熬，别再安慰自己了，他是不会回来找你的。我们不断的寻找答案，却忘了其实没有答案，看谁有没有变好。走进黑暗之中，总是看不到，然后渐渐习惯恐惧的玩笑，都是失去原来是这样。 尽黑暗之中，总是看不到，然后渐渐习惯恐惧的玩笑，都是失去是最好的遗忘， 记得是最好的遗忘。其实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人生当中就是一个很有趣的经历，这一辈子我们都遇到太多的不确定性。 我以为遇到太多不幸啊。 不幸，当然有些不确定性如果不能被你很好的管理，它可能就会变成不幸。但其实我们的人生当中又被教育和经历过很多这种确定，所以其实人可能又有对确定的一种向往，所以这种人生必然的不确定性和人生对确定的向往之间就会存在一些矛盾，就会让我们有一些想要遗忘的记忆了。 其实这就是一个标配哈，与这个个人配置的一个区分了。有时候别人会给你规定一个常规打法啊，人生应该到什么年龄段做什么样的事情，但同时呢，时代也给我们赋予了更多的自由啊。我们都在过选择后的人生，而每一种选择都会带来不同的一种感觉，不管是选择人、选择事、选择工作。我今天还在想，其实对于成年人而言，工作就是我们最大的成年后的玩具。 是， 就是你小时候你会发现你和玩具在一起待的时间是很长的，对吗？玩具和游戏，然后长大以后呢，当然你不用说是手机待的时间也很长，但是你知道你的这个存在感在工作上也许是真的你要投入的是最多的一大块了。那如果说选择一份工作呢，也是我们每个成年人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 这个可能就关乎于你对这份工作的一个诉求点啊，你要什么，你想得到什么， 以及你愿意付出什么。 对，然后你从而能够战胜些什么。 是， 因为这段时间，因为大家都是在月底嘛，刚刚过来，我也看到了一些听友啊发出的一些不顺的声音啊，不管是在工作上还是在情感上。那刚刚这首歌说是记得是最好的遗忘，我觉得是你开始明白了这件事情，它已经不再那么强烈的刺激到你了。所以这种记得就像你记住一间商场的开业时间和关门时间一样，对吗？就是不是那么重要，但是你知道它的话，你可以避免去得太早没有开门啊，去得太晚已经关门。 对， 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哈。 对，人生其实也会有一些确定性，比如说它的规则、它的一些原理，或者说人普遍认知的一些方式等等等等。所以即便我们面对的是不可知的未来，但在这个不可知的未来当中，仍然是有一些我们可以去遵循的规律和模式。 对，新的一个月份开启了，30天的日子摆在我们的面前，而且这30天呢，可能你的周围的朋友啊，或者家人，他们也在经历和即将经历一些重要的事情。 是，每个人都会有人生当中重要的片段。 对，包括球迷朋友哈，也将迎来4年1次的世界杯。 包括要考试的朋友，可能也要迎来这个，不管是人生当中最大的考试之一，还是说可能是这种阶段性的中考等等。 而且你会发现，就是咱们那个年代，我的那个年代，可能对于中考的这种紧迫感有是有，但和现在的孩子比起来，我觉得好像没那么像他们那样的，我觉得更重。 哦，你家孩子是很紧迫的是吗？现在 不是，我个人感觉啊，就是他们的那种怎么说呢，因为他们可以通过手机了解到更多讯息， 信息来源更广了， 就是人有的时候知道的多了反而也不见得是绝对的好事儿， 确实， 对吗？就是他会有各种我会看到今年我的同这个有多少报名的人，对吧？这个比例啊，各种分析。咱们那个时候知道这些吗？老师知道而已，对不对？而且你知道的越少，可能还是就是说我跟我们班、我们学校这些人比， 现在你要是知道可不是这么简单。 对，真的。 于是乎呢，我希望就是每个即将面临这一切的朋友哈，让自己的世界做减法清静一些。这个为什么就说有时候封闭式的一个好处哈， 是 不要有太多其他的东西会干扰到你。 嗯哼， 我经常会劝慰一些要参加考试的朋友，我说其实在考试之前大家可能会有一个什么模拟考试的排名啊，就是各种前中后的一个排名，但实际上真正到考场的那个起跑线上，就像你看奥运会比赛一样，对吧，大家的这个能力呢其实有差距，但不是说那么绝对的，因为能够走到那个比赛现场的朋友他们也是过五关斩六将的，比如说平衡木那个项目、对吧， 嗯， 有的人他的那个技术呢可能难度系数非常高，可是他太想得这个冠军，他也知道自己的这个优势很强，结果呢反而是某个动作没跳好， 对， 一下子整个都跌入前三了， 就是发挥会失常的，这就是人的不确定性。不过我自己的经历就比较有趣，就是很多朋友在高考之前有一模二模嘛，然后有高考、分数都会大幅提升，因为还都在复习阶段嘛， 对对对， 但对我来说一模二模高考上下一共不差超过四分，也是挺稳定的了。 你好学霸，再见学霸， 没有什么进步空间。 其实每个人都会有一些特殊，要不我们会怎么说，有的时候你会看到，就比如说高考状元，他并不是就是在之前模拟考试当中学校里就成绩最拔尖那一个，哎，可能就是他放轻松，哎，可能是中间部位的朋友一下子跑到前面去了、一切皆有可能。 对呀、 好了，我们第三时段继续 NZN 吧， 见喽。 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明亮的清晨，如道路上温暖的阳光，覆盖我肌肤，温暖我胸膛。如今最好没有来日方长，时光难留，只是一句 出一份文明，人让车，让出一份安全。由首都文明办组织创作的公益歌曲《礼让斑马线》，由春妮、罗天泽演唱。 斑马线，平安线，条条都与爱心连。 礼让行人不抢先。 生命为您点赞。 斑马线，文明线，条条都与幸福连。 从容初心不闯荡，遵守秩序大路朝天。爱是最温暖的声音，你在北京让出文明，幸福绽放整张笑脸。 你在北京，我在北京，梦想路上携手同行。 你在北京 手同行， 你在北京染出文明，城市美丽手闪名片。 你在北京，我在北京， 爱是最温暖的声音。你在北京染出文明，幸福绽放张张笑脸。 很多东西的诞生都是一个意外，比如开一家自己的奶茶店，你才发现生活可以随性多彩。 世界茶饮从台湾到大陆，十年好茶，1100家门店等你共享，抢占加盟，4006786888。世界茶饮 投资需谨慎。 5月28日到6月1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媒体北京论坛暨北京行，看北京，一座文化之城，一座创新之城，一座双奥之城。2018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媒体北京论坛，媒体间的交流牵手，固化融合创新，合作共赢。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特别报道，敬请关注。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男左女右，谁又更优秀？争强好胜，刀枪如一抹，男左女右，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男左女右，火星撞地球，理性的宽容，心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3:51，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2018年6月1日周五晚上第30段的 NJNY， 我是女友韩丽。 天哪，有没有感觉到这一天的这个最后的2个小时过得特别的快，都已经到第30段了。我是男左沉默。 好吧。 今天晚上的红人呢，我们来一起看一下，这是1574红，他已经圆满的完成了120加的任务哈。他的名字叫做王宇 Maggie。王宇 Maggie 是我们的6月1号的红人。他说，就是他的自己的这个备注上写的，就爱走点野路子啊，是一个挺有性格的女生。412位在微博关注的人物，最新关注的是周冬雨。 对的， 我们再来看看第一个关注的人是谁，带他走进了微博的世界呢？哦，果不然， 我 陈默打败了安东尼，打败了迪安。哎呀，我居然都混到第一页里来了啊！谢谢你喜欢听广播，然后也谢谢你今天晚上担当红人。 是的，欢迎你来， 我们一起在24点的时候才能下班。今天呢，就是一个开放式的话题，就是6月的第一天了，因为。翻过日历以后，我们一定都会有一个对自己内心的一个展望哈。反正我个人是喜欢，就是在日历上会标注好这个六月，可能也是职业习惯吧，就是六月我要经历的一些事情。比如这个月份的最重要的就是端午节 啊， 大家会放假， 对 啊，我就会看到这个端午假期是哪一天呢？是周六、周日、周一。 所以就知道自己的直播的时间和安排等等等等。 还有就是有没有朋友在这个月份过生日 啊？然后也特别的标注一下。 其实翻日历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仪式感，代表着告别了上一个月已经过去，然后要迎来下一个新的月份。在上个月可能有一些事情是你没来得及做或者没做到的，那我觉得借着这个翻页的机会，也让自己有一个全新的开始吧。 是的，生活需要有一些有仪式感的时刻哈。如果自己能够真的像翻一页日历一样，把过去啊，把上个月的一些糟糕的东西也翻过去了，清空，然后跟自己讲都是幻觉啊，过去了都是幻觉，哎，这是一个很好的调整过程。 对，有很多对仪式感的解读方式，但是我特别喜欢的一种方式叫做仪式感，就是告诉你从此刻开始和之前不一样了。 对，它是帮你让日子过得不平淡的一个办法。当然这不是刻意的哈，你不能让那些不喜欢仪式感的人硬凹仪式感。这个我觉得就是比如伴侣之间也是，恋人之间也是， 对， 都一定是一个行云流水的，是一个很自然的氛围下诞生的东西， 大家的那个点儿得对上才可以。 今天6月1号的晚上，也欢迎各位和我们在一起互动啊，聊一下你的六月感受，六月展望，六月的666666。 也许是喜欢吧，所以在你身边扰啊扰，我想他们都发现了你里里外外包不住的好，但是只有我才知道你害羞时候眉毛会翘得很高，只有我才闻得到你低调的骄傲，不一定要天气好，也可能约我出去逛一逛，只有我才做得到你咖啡色的今晚，

是一直以来你的歌曲里面都会藏着这种苦苦的想念， 苦苦的， 对，想念还有甜蜜的呢，你的一定都是苦苦的，求而不得，然后呢两个人永远都是一方对另一方的想念， 就还是要用这种苦涩的情歌，然后让你知道今天的生活多幸福。 对，其实我觉得也可以从某种角度来说，人生真的不可能完全是十全十美的，就算是你感知到的一个人啊，他不光是颜值啊，工作呀，方方面面都让你觉得好羡慕好了不得，但是嘿，就是在这样的夜里他需要这样的情歌吧，他心里面总会有一个缺口就是你需要什么你才会去找什么嘛，音乐也是一样，对不对？ 对， 尤其在这个六月的第一个晚上，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会在心理暗示上给自己一些积极的啊，或者说强迫自己哈要往前啊，积极一点，但是呢，如果说内心里有很重的东西，它还是一个表面化嘛，就没有办法真正的翻过去。 对， 所以你的这些情歌呢，就足以让他们又觉得自己没有疗好啊，这个伤并没有疗好不过没关系，时间用来干嘛的，就是用来让有些事情变得开始淡了下去。 对，其实就是要让自己能够真实的面对自己的人生就好了，不管是你可能一开始并不能接受这样的一种状态，还是说到最后用时间慢慢的让你能够去理解去放下，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能够有自己面对自己的机会。 我们的红人王宇 Maggie 他说，六月啊，他希望自己的主题就是走走走啊明天就开始走啊，这个我可以理解为是健身啊，运动，还有呢就是他想去看一些美术展啊，毕业展啊，然后让自己的这个生活也变得丰富一点哈，这是特别重要的。 是 六二五尾少女说，希望六月的时候工作能稍微轻松一点，这个美妙的愿望有时候会觉得它不是你轻易就能决定的哈。 对， 因为有时候很矛盾，你希望自己的工作轻松一点，但是在轻松的时候呢，你又会发现你得到的报酬也开始变少了，对吗？ 对，又或者你承担的责任变少了，就会让你在工作当中的重要性变少了。 对，所以这个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对你而言看到的他怎么说买就买，说走就走， 对， 对吧？ 是， 所有的一切都是在他的后面啊，有很多很多的付出。就像我今天也看到一个朋友啊，就是大家在这个六月一号的儿童节的时刻呢，有些大孩子还会吐吐苦水哈，就是说说自己的心酸，可能平常都掩饰得很好，因为我们都要做大人嘛，但是小孩的时候你会发现想告状告状啊想这个要糖吃就大声地呼喊出来。 是， 我们现在已经不具备这样的能力了哈，因为你会发现没有人真的会把你走向社会之后，没有人会把你当成孩子。 确实， 你要懂得成人世界里的这个规则， 所以最重要的就是你要让自己能够融入到这样的一个氛围当中，不骄傲不气馁，也不会因此而轻易的放弃。 对，下面我们来听一首小朋友演唱的歌曲哈，很深情，好像每年的六一儿童节我都会放这首歌。You 些再挟持我，心跳逐秒逐秒掠过，竟想到最初，我也揸半点认错，没有分手开车接我，可笑是我们忘了，你们作家不应再轻率给我作，游遍了天下，前楼的风景盖着了烟霞，蒙蔽的双眼未明白沾上你是何代价，彼此亦另有他，神秘的烟霞，谁认清真假，你别要用我受不住的鼻音跟我说话，令我的心软化，证实我真心想有火花，难道我别无二心，完全没好计都可以跟你散心，创造假天真，当我伴侣为我等，我便会真真多心的我太懂女人，难怪我越来越真，遗忘自尊心，因一个放下良心，三个也伤心，假设若有人求婚，我亦要等等亲多一次你体温，若你敢挨到越近，原谅我不敢去忍，有几多苦恼也自禁，前度要再为难我，难道我收不起这个热吻， 叫做烟霞，来自容祖儿， 是啊， 很久没带他的歌了。 23:23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乐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0点都会为您直播的男左女右。每到周五的晚上呢，我们将会迎来沉默，不是说迎来大家不说话了，而是它的名字就叫做沉默。 对，我记得我当时在外企工作的时候呢，每一次因为我的英文名字叫 Silence 嘛，然后大家一起开电话会议的时候，如果远方有人叫我的名字，然后普遍性的就会先陷入一段时间的寂静，然后大家才突然意识到原来不是要求大家安静，而是在叫我的名字。 好吧，你也一样哈。时间到了23:24了哈，其他的小伙伴呢，如果说这一周啊，或者说这一个月份哈，刚刚过去的五月份都很劳累的话，也可以早点入睡了。但是王宇 Maggie 朋友请留步，你还要和我们一起到24:00的时候才能下班。 没错，这就是我们彼此的一个承诺嘛。 对，就是听了很多情绪比较走低的音乐之后呢，我们带来一首小时候都很喜欢吃的一个食物，一个美食的歌曲，棉花糖。不知道今天你有没有重温一些儿时喜欢的小食物呢？一会儿见吧。 回忆着初次下雨，坐在你身旁，是谁曾经说太幸福会缺氧，爱情已种在心里自由的生长，童话里的浪漫需要用心去培养， 想带你一起流浪牧羊

关注天气情况，目前我市仍处于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当中，预计明天高温继续维持，最高气温可达35度，午后南风较大，阵风可达6级左右。明天的空气比较干燥，紫外线依然很强，出行需要注意防暑防晒，并且及时补充水分。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南风3-4级，阵风6级转2-3级，最低气温21度，最大相对湿度6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3-4级，阵风6-7级，最高气温35度，最小相对湿度2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暑热头痛、恶心呕吐、腹泻无力，请用同仁堂牌藿香去暑软胶囊，同仁堂国药。 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6，适宜穿短袖类服装。 男左女右，谁又更优秀？从争强好胜到相濡以沫，男左女右，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男左女右，我心装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3:32，34秒，晚上好，全球卫冕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2018年6月1号星期五晚上第40段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 晚上好，我是男左陈默。 是的，这里呢是你熟悉的调子，同时呢，这里也是有很多听友们哈，他们共同营造的一个红人家族。 嗯， 今天呢到了1574红，这位朋友叫做王宇 Maggie。 嗯， 这个今天之后呢他就不再是红人了，所以呢请你享受这半个小时。而且我们节目呢是周一到周五的晚上的10点到12点钟。今天我们就聊一下六月的新的开篇哈。 对， 嗯，不光可以有这个儿童节的一天的这个感受啊，同时也是新的月份开始了，甚至有这种第一就是2018年的上半年哈，一个收尾感的一个月份里， 哎， 自己对大家啊，大家对自己有没有一些期许啊，或者是一些愿望哈？ 是的，这一年的一半就这么要过去了，真的是挺让人惊悚的一件事情。 我一直以为是因为我年龄大了，我会觉得时间过得特别快了，原来你也有这种感觉。 我年龄也大了呀。 不是，你常常会说自己还是80后吗？我真的有一种像过去没有的感觉，就会发现日子真的不经过了啊。以前会发现上学的时候怎么还不放假，对不对啊？啊，怎么还不考试？怎么还不毕业啊？现在是，天哪，马上就到9月份了。人家9月份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吗？ 9月份就意味着又是一个新学年。 这是一点。 还有你的那个竞标。 对，我们就会设计明年的节目，就比如说你明年还想不想做这档节目，嗯，或者是全台的一个布局，还有没有这档节目啊？ 对， 我们都会在9月份就会定夺下来。明年你是继续种你的这个辣椒、西红柿啊，你种的这个品种哈，是延续着还是你要改变哈，啊？等等等等。其实对我而言，一年当中9月份就是一个关键点。大家的生活里可能也会有一些关键的点。全新的6月份有30天啊，我们也将会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还会继续陪伴大家。你是两个人不知道说下一句该什么的时候就会笑一下吗？ 因为这首歌我从来没带来过，今天偶尔一听就觉得 这钢琴很好听啊， 很好听， 很符合第40段。 太近已经忘掉体温，已经 于追问过滤那人，已把赤躯贴近，深深感应那灵魂共振，全部世事亦沦落陪衬，眼中只得身边这个人，已经转得太深，已经全面开恨，已经爱得时空相运，一切决崩，已把全部送赠，深深一吻已成为约印，存在宇宙亦沦陷忘魂，爱把距离和时辰倾吞，多么的清楚我内心，看我这一脸傻泪语言全徒露了，表情如何延伸，誓意赞叹某种缘分，我的亲，是否此刻一对灵魂重相见了，寻觅百年来和你相印，在死重复的等，等到这生，再多半生余温，几番波折壮丽斗争，爱到信念被年月囚禁，碰到你时便灵欲重生，成全今生，亲，相拥的不止这肉身，我痛哭于你怀内，已然无从离弃，感情如同谈心针，我世界各种。能向你抱近， 早午餐越吃越昏沉，咖啡提不了神，留我满嘴的苦涩，低头等车厢再开门，站着同几个人，曾经我们两个人，这个过分认真的人生，不怀念曾经多天真，习惯了分分合合，每次唱生日快乐，旧愿望还没发生，要得想几个新的，回 回忆只剩下局部，就算再和你倒带人生，能失而复得，那是环游世界的梦也不再做了，只要依靠着、晚餐还是一个人，你曾经坐在这微笑着热汤给我喝，想到就很快乐，我真的知足够了。想念不小心调整了，别担心了，都过去了。低头等车厢再开门，站着同几个人，曾经我们两个人，这个过分认真的人生，不怀念曾经多天真，习惯了分分合合，每次唱生日快乐，旧愿望还没发生，想不到什么新的更值得。回忆只剩下局部，就算再和你倒带人生，能失而复得，那是环游世界的梦也不再做了，只要依靠着、晚餐还是一个人，你曾经坐在这第几层我都不记得，想到就很快乐，我真的知足够了。偶尔想起你，自言自语，点点滴滴，幸福是个秘密，享受失而复得，那是环游世界的梦，如果再做了，有没有可能、晚餐还是一个人，你曾经坐在这，另一份碗盘是你的，想到就很快乐，我真的知足够了。想念不小心调整了，别担心了，都过去了、时间不小心停格了，别在意了，会过去的。 来自陈奕迅的歌声倒带人生。 再上一首是来自张敬轩的灵魂相认。 哎，都是香港的歌手哈。 嗯， 在听他们的音乐的时候，也许会有些朋友哈，也在像过电影一样，翻看着过去的日子，啊，那些六一儿童节发生的事情。 是。 哎，其实真的童年里啊，你如果在六一儿童节曾经经历过一些啊，不管是幼儿园的活动啊，小学的一些活动，还真的会有印象。 嗯，一定会的。就是，我觉得我们可能已经很难记住所有的这些事情。但是能在我们脑海当中留下印象的，一定是那些当时就让我们印象深刻的事情。 对，希望你童年的时候陪你过过六一儿童节的小朋友们，现在还有可能存在在你的朋友圈里。 嗯， 真的是这样。 比如我今天PO了一张全家福，那个全家福就是我小学的样子嘛。 哦。 然后我小学同学就会说，我看到你小学的样子，我又一下子唤醒了很多小学的记忆里的我们之间，还有班级里的一些事情。 哎，确实是这样，就是有的时候你可能有些事情真的就淡忘或者在记忆当中尘封了，但事实上它没有消失，它只是停留在一个角落里。可能有一个人走回到你的生命里的时候，你就突然会把那些记忆找回来，然后又跟他一起来重温，也是蛮妙的感觉。 对，而且当别人讲起了你那个时候做过的一些事情，你现在已经完全不记得的时刻，你会觉得可能吗？我会那样吗？然后你就希望有其他的人来证实，对，你真的这样过。然后你就知道，其实每个人都曾经有过一段其实很快就过去，自己并没有留下什么印象的东西， 是， 但别人帮你记住了。 没错。 今天是2018年的6月1号，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节目每个晚上都会有直播帖啊，然后有红人。多年以后，当我们可能忘记那个晚上的也许那一刻呢，但我们的红人会站出来哈， 是， 或者我说我们的照片会记录起那一刻，串起那一刻， 这就是我们留下的彼此的集体记忆了。 六月对你而言，这个2018年的6月有没有什么值得期待的事情呢？ 六月份呢，我有一周的时间应该要离开北京啊，因为我其实比较不愿意出差了最近，所以能有一周的时间也不算短对我来讲，所以算是一个期待的事情吧。 那就是说明你会有一个周末的晚上不会到来了。 是的，先提前请好假。 对，然后你要提前告诉我，因为我刚才说了嘛，我会提前看六月的这个日历嘛，然后每一天。其实说实话我现在脑子里在想，你是六月第三个星期呢，那个星期就是端午节那一星期，还是下一周呢？下一周是6月9号、6月10号。 哦，不是下一周，也不是下下周，而是 月末那一个， 而是6月22号的那个星期五。 哦，那无所谓了，反正还有那么长时间嘛， 对 不对？这就是规划生活的人和一些喜欢随性而为的人哈，大家的一些不同。当然，这可能有职业习惯在里面。今天晚上呢，我们聊这个六月哈，开始的时候自己有些什么展望。王宇 Maggie 的他说，我真的感觉上大学那几年就过得很快，一下从十几岁到二十几岁，毕业一下子马上就要奔三了，现在已经成孩子们的阿姨了。 很快很快，就是每个人都会经历这样的一个阶段。前两天我记得有一个我的同事，她是92年出生的，算是小妹妹吧， 26了。 对，26了，其实在公司也已经不年轻了啊。然后呢，她带着她的家人到我们的医疗中心来做体检。然后我站起来就和她的家人，是她的妈妈，打了招呼，然后叫了阿姨，然后突然意识到我可能不应该叫阿姨，然后呢就问了一下，那她妈妈呢是68年出生的，所以呢她妈妈和我的年龄差等于我和这个小妹妹的年龄差。然后于是我就很不好意思的，就 最怕空气 突然安静。 所以为什么有时候大家现在看一个人他的表面是感觉不到他实际的年龄的，因为有的人会很保养的很好啊， 对， 还有他心态很好啊，他服装造型上不是那么传统的那个年龄段的， 对， 你可能真的不知道该叫什么好。 所以我想了一下，我觉得我68年的朋友比92年的朋友要多一些，所以可能我跟68年的人才是平辈的。 所以我们在东北就会有一个，就是一个不成文，但是你这么去做还是很有帮助的。比如说遇到比你大的都叫哥哥姐姐。 哦，这个是一个挺好的方式。 对啊，不管 天津也是这样。 对啊， 对不对？哥哥姐姐， 对啊， 是这样叫的。 就是实在太大一点就老舅， 老舅， 对吧？老婶儿、老舅啊，还很亲切了。 And all the clubs you get in using my name. You think you broke my heart, oh girl, for goodness sake. You think I'm crying on my own, well I am. And I didn't wanna write a song, cause I didn't want anyone thinking I still care, I don't. But you still hit my phone up.Baby, I'll be moving on, and I think you should be something I don't wanna hold back. Maybe you should know that my mama don't like you, and she likes everyone. And I never liked to admit that I was wrong.

让你可以说选择这样的剧本或那样的剧本的可能，它就是那么自然的已经交到你的命运里了，所以呢就好好的去面对接纳、 对啊， 去过吧， 经历过后的懂得才会让你变得更完善。 祝你的六月真的是顺顺顺。晚安。 晚安。 我身边不安全充满了你疲倦的双眼，看着我也告诉我，你是否依然相信童话。你曾对我说每颗心都寂寞，每颗心都脆弱，都渴望被触摸，但你的心永远的燃烧着，永远的不会退缩。越长大越孤单，越长大越不安，也不得不看梦想的翅膀被折断，也不得触摸，但你的心永远的。